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十八集。江燕似乎早知道他会从这经过，人就这么单薄地站在那里，身上的跑步服换成了白色卫衣，没有外套，就连下半身都是宽松的及膝运动裤，小腿笔直地裸露着，也不知道冷。池瑶压了一会儿的心思在这时喷薄欲出，他按下车窗，冷冰冰地开口： 上车。 江燕的视线穿过他，看向副驾驶，没有人。池瑶猜出他的反应： 再不上车我走了。 江燕这才绕过车头坐了副驾，带进了一阵冷风。 你坐到我外套了。 江燕刚才没看清，坐下后就察觉到了，他默不作声地抽出柔软的羊毛大衣，刚要放去后座，池瑶又说： 帮我抱着。 好。车越往前开，天色就越黑，路边的香樟如画般掠过，两人沉闷着一直没说话。池瑶不太习惯江燕的沉默，他想了想说： 你刚刚就一直在那里等我？ 嗯。 如果我没看到你直接开车过去了呢？ 江燕还没想过这种可能，他摇头： 你看到我了。 池瑶握紧方向盘： 你可以事先给我打电话。 我不想听到你拒绝我。 我拒绝你什么？ 张一鸣。 他点到为止，如果给池瑶打电话会听到他要和张一鸣一起走的可能性，那他还不如就堵在门口。他穿这么少，池瑶会让他上车的。池瑶近乎荒诞地笑出了声： 江燕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浑身是刺？ 因为我不高兴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 这人有时真的是直白的让人哑口无言。 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 张一鸣。 池瑶觉得江燕别扭死了，他怕自己再这么开下去会出事，索性把车停在了路边。这是一条没什么车辆经过的大路，车外的黑如墨一样压着，池瑶身上的香味一点一点地钻进江燕的呼吸，他胸口起伏，心里没来由地起了别的乱七八糟的想法。池瑶可不知道江燕在想什么，他认为自己很有必要纠正一下他的态度。 江燕，我们现在还什么关系也不是，真要计较，张一鸣是我家里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我受邀过来有错吗？ 江燕并不受打击，她的声音低沉而轻快，自动忽略了后面的话，只说： 我们迟早的事。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。 比起他那句什么关系也不是，这句话的杀伤力对江燕来说明显要更大。江燕安静半晌： 对不起。 池瑶愣怔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但江燕确实这么说了。池瑶属于别人硬他也硬，别人软他更软的那类人，江燕低了头，他也就没了呛声的借口。他冷静下来，与江燕无声对峙片刻，最终他向江燕坦白： 是我自己想去看，跟其他人无关。 不是拒绝了你，却答应了别人。池瑶的外衣还带着他身上的香水味，江燕抱得紧，听他这么说，手一松，也忘了回应。池瑶不太自在地重新骑车上路，他生硬地转了个话题： 明天你还有接力跑，那今天的第一算不算数？ 当然，你不能反悔。 我没有反悔， 因为他希望他赢。回到家， 张一鸣的短信如期而至，池瑶的偏头疼又犯了，躺床上想了许久，还是决定和张一鸣说清楚。此前张一鸣说想和他从朋友做起，可他们都心知肚明，朋友并没有那么好当。他无意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却不小心让自己落入两难的境地。大概他本就是个自私的人，遇到些什么需要做选择的情况，便习惯为自己找借口开脱。张一鸣的邀请是他想打瞌睡时送来的枕头，这样他才能以看看热闹的由头前往体育场。其实承认又有什么难的呢？他不过就是想去看看江燕能不能赢而已。与张一鸣的聊天记录一向很简短，池瑶向上翻了两页，很快就翻到了顶。单方面的示好从来都是无效信息，池瑶将信息发送出去，等了等，没有等到张一鸣的回复。回复是在快零点时才收到的。 其实我感受得到，当时你答应过来校运会，我还挺惊讶的，都没想到你会来。 对不起。 没事，那就这样吧，长辈那边我来说。 抱歉。 结果弹出提示，对方已不是他的好友。石瑶呆了呆，随后关掉手机闷头睡觉。一夜无梦，第二天的运动会石瑶没有去，江燕给他打电话时他在忙没接到，等看手机已是下班后。江燕又一次赢了，而池瑶迟迟不回，他虽没有再打第二次电话，却把餐厅位置都定好了，估计还在怕他反悔。定的是青竹园，那里做的鱼是出了名的好吃，但位置不好等，逢节假日还需要提前预约。池瑶看了时间，下次休息正好是周六。他没给江燕回复消息，只在回去后把江燕从家里叫了出来。 你一个学生随便找个地方就好了，去什么青竹园啊？ 从江燕频繁换鞋的行为来看，他对金钱的概念似乎有些模糊，花钱大手大脚也不知节制。要知道在青竹园吃一顿，半个月的生活费都吃没了，还吃什么呀？ 你昨天说的你喜欢吃鱼。 吃鱼的地方那么多， 这一次就去吧，下次再去别的地方。 江燕想让他们第一次出去吃饭的经历能够完美一点。 你还想有下次？ 江燕的耳根一红，嘴角往上咧了一下，到时候我开车。池瑶只得默许。回自个儿屋前，他用手触碰门把，抽出须臾后，他回过头向还在等着他进门的江燕说： 第一快乐，恭喜你。 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周六那日天下起瓢泼大雨。青竹园不在市中心，从中湖过去那边的必经之路才因为积水严重上了新闻。池瑶望了望窗外的雨，雾水交杂，快要看不清景况。这还没到晚上，天色就已经阴得压抑，他不免头疼，看来计划要泡汤了。这时江燕找上门来，她应是精心打扮过的，一身衬衫黑裤显得成熟清俊，只是看着神情有些沮丧。 我打电话问了，听说那边已经在排水通路，我们要不先过去看看？ 池瑶不忍心打击的。 行，那就走吧。 外头比池瑶想的要冷，好在他很快就上了车，正是下午时段，加上下雨，路上拥堵的厉害。眼见和餐厅约好的时间快要到了，江燕又一个点刹，手指敲着方向盘，肉眼可见的急躁。池瑶开了音乐，徐缓的乐声蔓延车厢内。江燕逆向的， 这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 下个路口掉头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 没必要再往肯定还没通的积水路段走了，到时候只会折返都来不及。江燕看着前方的红绿灯还有些犹豫，池瑶啧了声，推了一下他的手臂。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呢？ 江燕一顿，池瑶心里咯噔，果不其然就听到江燕一本正经地说道， 别这样叫我。 那又怎么了？ 你这样我只会想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再听下一集哦。